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64集《群魔令》。白玉堂已经进过两次了，所以很熟悉地形，他如影随形的轻功能贴着墙壁绕行，因此不怕被发现，远远躲在了高处的一棵树上。此时孟青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捧着个盒子，正从一个山洞里出来。白玉堂想了想，这山洞之前存在吗？估计是暗门，所以没发现。孟青捧着东西刚走到门口，就看到眼前落下了一个人，鬼善莫虚。孟青显然被莫虚吓了一跳，张了张嘴。 干爷爷。 莫虚盯着孟青看了良久，又看了看他手里的盒子，直皱眉。 爷爷。 只是孟青话没说完，莫虚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那个响亮。白玉堂隔着老远都听到啪一声，皱了皱眉，和肩膀上的虫子对视了一眼，听着好痛的感觉。孟青捂着脸摔到一旁，抬头看莫虚。 爷爷， 我不是你爷爷，你竟然背叛魔宫，背叛阴侯，魔宫养你20几年，里面还有你爹和你亲爷爷呢。 白玉堂莫名想到之前小四子每次都在他说一个长句子的时候捧一捧脸，果然莫须那闷葫芦一气儿说了那么句连贯的话，还是挺叫人不适应的。想到这里，白玉堂忽然有些困惑，他怎么跟展昭似的想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应该是很严肃的，只有那只猫才喜欢插科打诨。 我没出卖魔宫，我有理由的。 什么理？ 莫须刚想问一句，谁知孟青突然抬手一挥袖，白玉堂就看见一大片黄色的烟雾洒了出来，暗道不好。孟青这一把毒烟直扑莫须的脸就洒了过来，也亏得莫须内力深厚，虽然猝不及防，但还是本能的闭气并用内力抵挡。莫须千算万算，没想到他这个从小抱着哄大的孩子会对他下毒手。但是毒烟显然毒性猛烈，而且应该是针对莫须设计的。莫须退后几步，先用内力稳住自己的心脉，张嘴吐出一口黑血，尽量将毒逼出体外。同时就见隐藏在暗处的那三个黑衣人落到了下边，将莫须围在了中间。借着孟青手中火把的光，白玉堂认出来了，这三人是夜魔三老。这夜魔三老是下九流的门派高手，不是魔宫的。以这三人的人品，阴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们三个入魔宫的。然而此三人武艺还算高，年岁也不小了，最最特别的是这三人都能模仿别人的武功。 少主人，你这老魔头的内力不用片刻就能将毒全部逼出，生擒可能有点困难。 我要活的留着干嘛？ 无情无义。 哎呀，好绝情。 莫须看着孟青觉得难以置信，自己养大的竟是条恶狼。孟青抱着盒子，不带一丝感情。 用白玉堂的刀法杀了他，嫁祸给白玉堂。 这个孟青可以啊。 随后白玉堂看了一眼肩膀上的虫子。 你果然是中的，难怪长得像那猫了。 没有犹豫，白玉堂往下一跃，冷冷开口。 我的刀法可难模仿，要不要现在教你们？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都一愣，孟青皱眉，一闪身就躲入了山洞里，随后山门轰一声关上，估计从密道溜走了，毕竟是他设计的，应该有一些是朱明图纸上没有的。莫须看到白玉堂，微微松了口气， 白玉堂对付这三魔头是绰绰有余，别说撑住时间让他逼毒了，直接砍了这三个都没问题。果然，白玉堂抽刀出鞘，将那三个臭名昭著的魔头当瓜那么砍了。也幸亏他和展昭在一起时间比较久，加之孟青跑了，这三魔嘴里说不定能套出什么线索，所以没下杀手。白玉堂将三人砍伤后都点了穴道，让他们吃了苦头又保住命，就回头去看莫须的情况。莫须坐在一旁调息，抬眼看了看白玉堂， 去追孟青吧。 我又看不上他，追他干嘛？要追也追猫啊。 莫须被白玉堂逗乐了，随后扬起脸哈哈大笑。白玉堂还有些纳闷，莫须还能笑成这样。 前辈，你没事吧？让公孙看看比较好。 你怎么来的？ 白玉堂此时也很困惑，看了看肩膀上那只金鞘子。 他叫我来的，不知道是魔宫里谁的虫子。 莫须盯着那只虫子看了良久，苦笑着摇头。 傻子，这金鞘子是你的。 什么？ 不觉得它很像？ 像猫？果然是像，不是我的错觉啊。 魔宫的人，每个人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虫子，好好养着吧。 白玉堂愣了，莫须说魔宫的人让他一种入赘成功的感觉。 唉，还是比不上阴侯啊。 什么？ 莫须突然对着上方努了努嘴，示意白玉堂朝上看。白玉堂扬起脸一看，就见此时山谷四周围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光。白玉堂站了起来，突然一阵嘹亮的响声直破云霄，一枚响箭冲上夜空，一声巨响后炸开，原本黑沉沉的夜幕突然亮如白昼。白玉堂仰脸看着，只见天空中炸开的响箭释放出烟火，拼成了一个巨大的鬼面。接着那亮光一照，白玉堂这才看明白，原来四周围的密林里站满了人，魔宫所有的魔头几乎都来了，手持着火把，神情一致，都是摇头叹息。300个武林高手同时出现，空气之中内力激荡，加上众人情绪有些起伏，白玉堂觉得很是震撼。阴侯就站在悬崖最高处的一处悬崖上，仰脸看着天空之中的烟火。莫须仰着脸靠着山壁，看着天空中那明亮诡异但是又十分精美的鬼面。 好久没看见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群魔令吗？ 嗯，群魔令出江湖颤。 白玉堂点头，他也听过，一旦这枚群魔令上天，表示魔宫众人正在此活动，方圆数里内其他江湖人都不敢踏进一步。魔宫曾经是一个传奇。 小鬼，你觉得魔宫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没想过，我只知道那是展昭的家，里面有他的亲人。 群魔令出现这件事儿瞬间震惊了整个武林，然而孟青却是踪迹不见，众人都找不到他去了哪儿，没回府也没去别的地方，就这么消失了。魔宫众人也没怎么费劲去找他，都顾着安慰一个人了，安慰的还不是差点被孟青害死的鬼善莫须，而是差点被孟青气死的他的亲爷爷獠牙王孟坤。獠牙王是个暴躁的脾气，一直觉得孟青很乖顺斯斯文文的，虽然偶尔有时候也犯坏，但从没做过为非作歹的事情。但孟青背地里竟然搞了那么多事情，一个金顶教弄起来就要多久？这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然后心狠手辣还想害死他干爷爷莫须，这白眼狼啊！气得老头血直往脑门撞。 公孙给老爷子在脑袋旁边扎了两根针，以免他气过头了中风。殷侯放了群魔令之后，江湖震动，很多人都好奇隐退了接近60年的魔宫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后来也传开了，说是出了叛徒，差点害死鬼善莫须，幸好被白玉堂救了。于是这事情就越传越乱了，白玉堂是天尊的徒弟，是天山派的人，怎么就会救了魔宫的人？后来又不知道是谁传上去的，说白玉堂入赘魔宫了，惊得江湖上众人又张大了嘴合不拢，白玉堂有心上人了，这魔宫哪家的闺女这么好命又这么本事，得击死天下多少美人啊。对此展昭非常不满，时常自言自语， 入赘个屁。 白玉堂在一旁边逗心得的金翘子，边点头， 对，应该叫昭旭啊。 展昭斜了他一眼，左手拍头，白玉堂右手挡住，白玉堂又右手锁喉，白玉堂左手抓住拉锯中。魔宫众人从门口走过，看了一眼，抿嘴笑。 哎呦，打是亲，骂是爱。 是啊，玉堂看着好老实，被小猫欺负了吧？ 估计是。 明明是我老师啊。 第一印象很重要。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